主啊，
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 Hey! 镇压春耕忙呀，嘿嘿哟吼一模哟，嘿嘿一模哟啊， 来迎好那个来迎好， 东方好来迎嗨。

Jesus. Oh, 笑，相伴多逍遥。 看白鹭望群鸟，相伴多逍遥。 相约没逍遥，又把春梦给浪悄。 船儿转心飘， 春水春水。 Yeah. 干部里 把藤树上放的 项羽就云天吧， 山上这包子比更甜，我的天 生分。